要向你道歉，在你最需要我的时候，我只能用声音陪着；在你最饥肠辘辘的时候，我还满口的外焦里嫩，汁香浓郁，甜糯软滑；在你工作满满无暇休息的时候，我还给你推荐那么多刺激好玩你没去过的地方。我真的错了， 错了。 可是，在新的一年里，我依然知错不改，而且要变本加厉。谁让我是吃喝玩乐大搜索，下班路上最不一样的烟火。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赞助播出，品质装修，品味选择，999一号新家。家是你灵魂的栖息地，家是你眷顾的避风港。一号新家999全景家装，超高性价比，颜值不将就，给你喜欢很久的家。一号新家999全景家装，品质不妥协，品味不一般，给你回味更久的家。我是一号新家999，不一样。400-876-4888，一号新家，先体验再装修。400-876-4888，活动详见店内。 吃喝玩乐大搜索，让城市多一种味道。 各位好，欢迎收听吃喝玩乐大搜索，我是孙涛啊。今天的节目里呢，咱还是老嘉宾啊，还是跟大家继续聊茶。咱上面呢做了一个算是小系列吧，给大家盘点了一下中国的各大茶区，茶区有什么特色，包括吃喝玩乐的也都给您捎带脚的都说到了。接下来呢，我和多杰老师我们又商量了，我们要给大家聊一个新的小系列，叫做名茶谱。因为中国咱茶区能数得出来，但是呢名茶可就太多太多了，这里头的故事呢有千千万万，不给您讲呢感觉还是有点对不住您。所以咱们这个系列啊，从今天开始给大家请来的还是咱们非常熟悉的史地文化学者、茶文化学者、畅销书作家杨多杰老师。来，多杰跟大家打个招呼。 哎，孙涛老师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杨多杰。 嗯，咱开的这个叫名茶谱，多杰老师的主要的主意，您说说为什么咱要讲这名茶谱 啊？因为茶区讲完了， 别老这样， 这是实话，啊、 弄得跟攒鸡毛凑胆子似的、 不是这样说，这个咱们尝试着在周日呢，用一个比较整的时段给大家聊茶。 哎， 我跟孙涛老师啊，也是慢慢的去摸索。 嗯。 也是不停的跟咱们听众朋友们去交流和沟通， 哎， 包括与反馈， 对、 我们有很多听众朋友私下里跟我来这个反馈交流这个意见， 嗯， 觉得还这样系统的聊呢，也是另一种的风格。 对，它其实知识啊，我觉得需要一个梳理。我觉得周日的节目大家可能也听了有几年了，一直我想做的就是这个类似像美食文化小课堂这么个，因为平时周二多杰也给大家聊这茶，但是呢，相对的就是属于他问一句你答一句，然后可能这一句是聊着黑茶，下一问题就绿茶了。可能相对你要说知识呢，也给大家说到，但是你听起来啊，零敲碎打，不那么系统。就我觉得周日呢，我们希望给大家把这个知识啊，系统的给大家梳理一下。就是你可能这么平时也听过这一嘴半嘴的，但到最后我们到周日给您一梳理，您这知识就连起来了。这是我们的初衷啊，所以讲这个名茶谱，我觉得非常有必要，是不是？ 是这样的。那应该讲呢，咱们吃喝玩乐大搜索这个节目呢，我也很荣幸啊，还好几年了，都跟大伙儿一块儿在聊茶。周二这个呢更偏重于交流， 嗯 啊，因为我们是直播节目， 哎， 还有互动的交流， 嗯， 周日呢留出整块的时间呢，咱们跟大伙儿多普及普及，多聊一聊咱们中国的茶文化， 嗯， 这个是好的，而且呢大伙儿爱听。 哎， 咱北京人啊，甭管新北京人老北京人， 嗯， 其实是喜欢茶的。 哎， 你别看咱北京以前说用水不好就喝茉莉花， 嗯 但其实咱们对茶这件事儿，或者说对饮茶这件事儿，天然的有这么几分的亲近感。 嗯， 这是咱们的城市文化的一部分。 哎， 所以咱一聊茶，大伙儿都感兴趣。前一段时间聊的是茶区， 嗯， 以地缘为主要单位， 嗯， 和大家进行沟通。我们把中国这个茶区梳理了一下，都说完了吗？其实也没有，还差这么几个。如果呢，您现在听着我们节目的这听众朋友，您说，我就是某地某地人， 嗯， 你没讲到我们茶区呢，你得原谅我。 对， 那我们可能呢挂一漏万，有很多讲不到的地方， 嗯， 但是大面上的，主要的， 对， 给大伙儿基本梳理了。 嗯， 那我们现在开了一个新的，算是个专题吧。 嗯， 叫中国名茶谱。 哎， 一上谱， 嗯， 那能讲的那是更多了。 对， 如果说茶区只有几十个的话， 嗯， 那中国的名茶， 嗯， 可就不是几十个这么简单了。 哦， 我原来应该是问过孙老师， 哦， 中国的名茶有多少种？ 你看坊间流传都知道十大名茶也就十种，是 十个是顶了尖儿的 啊， 最出名的。 哦， 要说中国的名茶到今儿个为止， 嗯，得好几百吧，是不是？ 好几百您说少了。 哦，好几百都说少了。 您说少了 啊，哦， 得有多少种呢？1017种。 哎呀，这是咱就想到开冬奥会那年。到我的家乡张家口继续去讲茶， 那都讲不完 啊！真的呀？ 那你想1000多种，咱们一周讲一种， 好的。 哎，甚至于好多茶就是一周2小时你讲不完。 嗯， 它太有历史了， 哦， 它太有讲究了， 哦。 说那杨老师，您这个张嘴一说1017种，你数过呀？ 嗯， 啊，这不用我数，有人数过啊，有人数过， 我没事干的是吧？ 哎，这叫做研究， 做研究做统计，它严谨，是没事干， 哎， 啊。 专门就有一部书， 嗯， 叫《中国名茶志》。 嗯， 你看我用的这个量词不一样， 哦， 我写那是一本儿， 哦， 人家那是一部， 哦， 因为人家实在是太厚了， 哦， 比字典厚， 嗯， 啊，比字典厚，大开本的， 嗯。 应该说是这种资料性质的， 嗯， 叫中国名茶啊，叫做《中国名茶志》，是这个王振恒、王广志这两位先生领衔来编写的， 嗯， 啊，他们两个做主编， 嗯， 下边还有若干的名家， 嗯， 这个书啊价值是很高的，而且编这个书的很多名家今儿个都过世了。 哦， 您比如说安徽茶界原来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大家，也是安徽农大的教授，叫詹罗九， 嗯。 在编这个《名茶志》安徽卷上呢，下了很大的功夫。张先生现在就不在了， 哦， 啊，有很多的老先生已经故去了， 嗯。 这个书的价值还是很高，在他的这个书里边统计出来，中国名茶南七北六都算上， 嗯， 1017种，他收录进去的， 哦。 这个数搁今天来说，肯定还是保守的， 还得更多。 那这肯定是会更多。 哦， 这些年中国的茶还有发展， 嗯。 啊，还有更大的长足的进步， 嗯， 所以说我保守给您说，中国名茶1017种，什么概念？1017种，一天喝一种， 哦， 喝小3年， 这啊，那真是， 这前提是您得有地方淘换去， 哦， 我得都找得来， 嗯，哦， 一天喝一种，喝小3年， 嗯， 一天喝2种呢，也得喝1年多， 对。 一天要喝3种呢， 啊，哦， 估计你一天喝不了3种， 对， 对，咱一般人的一天， 你一天能喝3种，哦，我们来不了， 是这样的啊， 哦， 所以这个就证明我们中国的这个茶是多么的丰富啊， 嗯， 所以为什么说中国茶一提起来，咱中国人那腰板都变直了， 嗯， 要拔胸脯， 嗯， 觉得骄傲， 嗯， 世界上产茶的国家现在挺多的了，但是能到中国这个程度，种类之丰富，工艺之繁复。 嗯， 口味之丰啊，口味也丰富吧。 嗯， 那是没有的。 嗯， 绝无仅有，就是咱中国一个， 嗯， 这是咱最厉害的地方。 嗯， 那这里边说都给您说嘛，都说当然也说不了。 嗯， 我跟孙老师到时候我们呢逐一的再敲定这个选题。 我们把这个优中取优啊，虽然都是名茶，但是名茶里边咱们也捡那个相对最有名一点的给大家尽量的说说，对吧？别最后说半天，可能好多朋友一辈子也接触不到那给您说，可能也能说一说，您就捎带脚的听一听。重点的呢，我们把那些大名茶给您说一说就对了。 一定是这样的， 嗯， 因为这名茶已经是优中选过一次优了。 哦， 名茶是得从茶里往出选。 嗯， 这班上有50个同学，不能都是三好学生。 对对对对对， 这里边只有几个是校级三好。 嗯，对， 那几个里边再选一区级的。 哦， 那么多区级的搁一块选俩市级的。 哦， 是这么个级别上升啊。 是是是是是， 道理也是一样的。 嗯， 那我们这茶也是名茶，名茶也有地方性的。 嗯， 地区性的，省级的，省级的，还有全国的。 哦， 您说十大名茶这属于全国性质的， 嗯， 但是这里边也有呢，在世界上一提起来就有腕儿的。 哦， 这10个也有在世界上提起来不知名的吧？ 嗯， 也有那享誉全球的， 对对对， 也有那享誉全国的， 嗯， 那级别还是一层一层的， 啊，对， 还不同。 国际巨星，有国内一线影星， 哎， 是这个意思， 哎、 是吧、 啊？哎，你讲这很对了，那就分线， 嗯、 啊，是吧？咱先说几线几线 啊， 再把它分线， 嗯， 的确如此。所以说这茶呢，就刚才是个拟人化的讲法， 嗯， 就是为了让您听得明白，就说咱中国这茶多，能讲的也多， 嗯， 那说第一回咱们上来先讲什么呢？ 嗯。 我觉得就要先讲讲中国的这个名茶文化。您注意，我跟您说的叫中国名茶谱， 嗯， 不叫中国茶谱。 哦， 这是俩概念。 对，茶谱就更多。 哎，对了，茶谱这个方案没批准。 茶谱这个估计得说到下个世纪，我要这么说。 对，那中国茶谱那就想的更多了。 嗯、 讲中国名茶谱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讲的是有名的茶， 嗯， 这个首先来讲是中国茶文化中的一个比较独特的现象， 嗯， 就是说有名茶， 嗯， 不容易，茶出现是第一层级的， 哦， 出现以后利用了、使用了、认识了， 嗯， 第二层级的， 嗯， 利用了、使用了、认识了之后呢，这里边还得有个选拔的过程， 哦， 这都到第三层级了。 嗯， 哎，讲这个呀、啊，听着有点模糊，咱得涉及这个孙涛老师比较擅长的领域。 哦，我擅长哪个领域？ 饮食。 哦，对， 啊，就我们孙涛老师是个饮食文化的专家啊，常年上好多地蹭饭。 对，主要是蹭饭的专家， 哎、这算吃过见过， 哦、 对不对？ 我尽量。 哎，做很多年这节目， 嗯， 那就是说菜呀、啊，咱家里也炒， 嗯， 是吧？咱也扒了个洋白菜，弄个蒿子梗， 对， 哎，弄个肉片， 嗯， 哎，咕嘟点，炖点，熬点，这都有， 会的都多，大家现在， 哎、嗯，对了，但是呢，咱家那菜还到不了名菜这级别 啊，对，那是， 哎， 吃喝玩乐大搜索，让城市多一种味道。 考试开始，各位选手请听题。第一题，年轻白领装修为什么选择一号新家？ 999一平，全包全配精装，上班不耽误，超省心。 第二题，老年人装修为什么选择一号新家？ 999一平，价格透明，不担心被坑，超优惠。 第三题，小夫妻装修为什么选择一号新家？ 999一平，高端设计，货比三家。 一号新家金秋特惠，400876-4888，400876-4888。 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见店内。吃喝玩乐大搜索，天天最新鲜。 那我再说，比如说饭馆吃饭， 嗯， 饭馆它也分等级啊， 嗯、 分一线、二线、三线和四线。 嗯、 这搁北京当年也是一样， 嗯、 它有饭庄子， 嗯， 有饭馆子， 对， 有二荤铺， 对， 哎，有比这级别更差一点的， 嗯、 都不一样， 嗯。 那您比如说咱一般二般的家门口这三张桌子、五张桌子这小店呢， 嗯， 它没有名菜， 哦，对， 啊，它只有 一般。他有的连名儿你可能都记不住，就叫个什么什么家常菜， 哎， 对吧？ 对了， 就你就记住了这家常菜，他也不希望你能记住多大的名气。 哎、对了、 嗯， 就拿饭馆这事儿来说吧，因为咱们吃喝玩乐大搜索这个节目，给咱们宣传普及的就是饮食文化。 嗯， 您比如说我到很多地方出差，还真要到县城里边，县城里边很多的菜馆啊，我说呢不是副县城啊、 嗯， 不是像江苏太常县的都、哦、 对 啊，那都全国第一县的，我去了以后。去年我在那儿讲课，我一看，呵家伙，这也叫县啊？这城市化程度， 你就差拿个碗在边上要饭了，是吧？让人比的没法弄了。 确实，只有规整啊、整齐啊、高楼林立啊、文化设施啊、基础建设，确实很好。 嗯、 我说的呢，可能是相对来讲啊，因为我去呢都是茶区， 嗯， 那都闭塞一点的， 对 对, 对 啊，闭塞一点的。远了不提，就我跟孙老师我们一块儿去过石阡县、 嗯，哦，贵州， 贵州石阡县， 嗯。 那个地方就找不出式样的饭馆， 哎，还真是 啊，那基本上是不会有的， 顶多有点小吃部，就那个意思， 哎、 差不多了。 哎、啊，您比如说到一些小饭铺吧， 嗯， 就是这地儿能卖饭啊，比如我去的一些地儿是没有菜谱， 嗯， 没有菜谱什么意思呢？上来您瞧，瞧什么？就瞧我今天买了什么菜。 哦， 它地下有点菜， 这么随意吗？你去的？ 有那么几颗洋白菜啊，有这么几颗。 我去的好歹有张纸呢、 哎。你去那都是烧烤店。好多那门口那饭铺他连这都没有。 哦、真的。 就有点像还有包括什么街边快炒。 哦， 金源快炒也是，今儿我有什么咱吃什么，反正就这，我就准备食材就是这些吧。 行吧， 我今儿捞大虾就是虾，我今儿弄点什么就是什么。他那炒法反正也就是那么几种，清炒蒜蓉，啊， 对 对 对 对，就这么几样，反正你就很简单的，他也不用菜谱，就多了他也做不了，其实啊，那就是说这就属于一般般的菜了，不是说不好吃，但是不能够上我们这谱，这北京有这么句话说，您这东西玩的上谱啊，上谱什么意思，就上讲究了，是吧， 对，得有点规格规范了，得讲出点门来， 是这意思的，那么咱往深了说，那您比如说到北京比较有名的老字号，人家可都有名菜， 对， 而且是镇店名菜， 哎， 啊，您比如说到了这个全聚德吃烤鸭子，烤鸭子也是一道菜，是吧，这个到哪拿得出手的， 对， 那到回民的馆子那就更多了，是吧，您要是一到咱们这个清真的馆子，点个塔斯蜜啊， 哎， 来个醋溜木须啊， 哦， 这个菜你躲开北京没有，而且一般人家里也做不了，啊，你别看就这么一个炒菜，在家里一般做不了这么好，哎，这个东西这就称之为名菜，我们到全国各地也是一样，到某某地方一定要吃，比如杭州， 对， 要吃醋鱼， 对，地方名菜， 这就叫地方名菜，那说先不说茶，茶大伙儿不熟，那吃大伙儿都熟。那孙涛老师，您看它怎么能算作一个名菜呢？ 我觉得啊，有这么几点：一，你得有点独特工艺，对吧？就是这个人无我有，人或者说人有我优，这个算是我在这个行当里头，你哪怕说各地都有自己的名菜，可能你有的菜呀，你觉得和别的某地的某些菜呀，方法有点类似，但为什么人家成名你没成名，说明人家可能是在口感上，在造型上，或者说在人早年的履历上压你一头，对吧，人家比如说早年的得过哪个比赛，得过一等奖，或者说我这菜上过国宴等等， 宫里出来的， 哎，对，类似这种，他这要么是说从根上人有历史，要么说我这有名师，或者说有独特的技巧，就包括咱说去峨眉为什么一说吃宫保鸡丁，宫保鸡丁人家武余胜先生，人家在那儿独特的发明了一个自己的那个鸡花刀，就在那上的那叫井字形还是什么花刀，就在那个鸡肉上，你打了完那个花刀以后，它更入味儿，还挂汁儿。这个就属于你都卖宫保鸡丁，为什么非要去峨眉吃？这就属于人家的独特工艺，对吧？我觉得这个是挺重要的几点。对，老师您说呢？ 对， 独特工艺在当地啊，我觉得还得有知名度，大家得认可， 对， 是吧？当地特色， 还有一点。 还有一点 能卖的贵 哦，能卖的贵， 人家肯定那 是吗？ 那名菜得比一般菜卖的贵点。 吃喝玩乐大搜索，让城市多一种味道。本节目由一号新家赞助播出，品质装修，品味选择，九九九一号新家， 一号新家九九九，装修家不一样，别墅设计服务，颜值不将就，给您喜欢很久的家。一号新家九九九，装修家不一样。大牌环保主材，品质不妥协，给您期待已久的家。一号新家九九九，装修家不一样，超高性价比，品味不一般，给您回报长久的家。我是一号新家，4008764888，4008764888，九九九，装修家不一样。活动详见店内。 吃喝玩乐大搜索，天天最新鲜。 你宫保鸡丁你说能卖多少钱，这不属于家常菜 吗？它这相比而言嘛、 哦、 相比而言嘛，就是会应该讲是名菜啊，您刚讲 一定的附加值吧、能赋予一定的附加值。 对了对了对了，应该是这么说。 嗯， 那就是说如果这个店里有名菜了，那就是说我们说这个店到一定水平了。 哎， 可是纵观咱们中国的饮食文化来看呢，真正到有具体菜名儿具体的名菜的时候呢，也比较靠后了。也不是刀耕火种就有名菜、 哦。对，那时候也没有什么菜， 是不是？周口店烤鹿肉，这就没有这么一道、啊，不可能。那会儿也就是果腹而已，吃饱了就算了， 没有什么太多烹饪的概念， 哎、 只是叫我们叫说断生。 对了， 顶多也就到这个部位。 对, 对 了、那您比如说我看到的，我学文献的嘛，我看到一些汉代的呀。啊，包括甚至到唐代左右的一些文献呀、啊，它那个记载都是什么呢？其实我说那都是一些烹饪技巧 哦， 就是说哦，你看这个周朝的时候就有这个 炮了。炮就是说 炮 啊，对，就炮制这炮，哎，就是说它也是一种技巧， 对， 它还到不了一种名菜的程度，就是说有这种做法了。 嗯， 刚说爆烤涮，就是它是做法， 嗯， 它这不是某道菜， 嗯， 包羊肉才叫名菜呢， 嗯， 这是两码事啊。 嗯， 所以说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是从无到有的， 哎， 从有再到优，您刚才讲的是很对的。 嗯， 那说如果烙石灰茶上啊。咱们得再回到茶这个话题上。 嗯， 真正出现名茶了，我说那这个茶的发展从产业角度来讲到达一定高度了。 哦， 是这道理吗？ 对，我觉得这是不是有点资本主义萌芽的那个意思了，就是因为名茶一般牵扯到都是有点商标的意思了 啊， 对吧？就是比如说那个我要出这茶，可能大家你说西湖都做绿茶，我叫龙井了，龙井就等于区别于你，区别于你就有点商标的意思了，对吧？商标的意思它就有点那个资本主义发展到一定资本主义萌芽了，它有商标意识嘛。 嗯， 是吧？ 对， 这也等于是生产力，咱说资本主义萌芽的也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程度，也是你这个行业的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程度才可能有这个商标的概念。 一定是这样的， 对吧？ 啊，一定是这样的。那就是说，那我说中国名茶的出现呢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标志。 嗯， 我们讲中国茶，中国茶傲视于全世界。 哎， 在哪儿啊？哪儿怎么就傲视人家了？ 嗯， 一个您的量大， 嗯， 这是一个点，光量不行啊。 对， 您这词儿叫质量。 嗯， 又得保质又得保量。 哎， 那就是说您那个品质还得好。 嗯， 名茶的出现是证明茶叶生产品质的一个标杆。 哦， 就是不光能做出来了。 嗯。 按您的话说叫断生， 嗯， 按我们老百姓的话说叫鼓得熟了， 啊， 不光能鼓得熟了， 嗯， 还能鼓得香了， 哦， 还能鼓得好吃了， 对，这就是一个质变了， 对啊，您那就叫名菜了，我们这就叫名茶了， 哦， 所以这事儿没什么太深奥的，我一讲您都能理解， 嗯， 所以说中国但出现了名茶， 嗯， 这是中国整个茶产业或者叫茶文化的一个重要标志。 吃喝玩乐大搜索，让城市多一种味道。 各位好，欢迎收听吃喝玩乐大搜索。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为大家请来了杨多杰老师，跟大家一块儿来聊聊名茶。这是我们新开的一个系列哈，叫名茶谱。接下来呢是小段的广告，广告过后咱们接着跟大家聊。 吃喝玩乐大搜索，让城市多一种味道。 11月2日，北京范儿朝我听北京电台2019广告资源推介会将如约而至。届时郭伟、佳佳等18名著名节目主持人将变身推介人，通过精彩创新的舞台剧形式充分展示北京电台的传播影响力和商业价值。推介会采取开放式报名，欢迎相关领域的听众朋友们积极参与。欲了解更多北京电台广告资源推介会详情，可关注北京电台 RBC 微信公众号，回复广告二字参与报名。 北京燃气客服热线96777温馨提示，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北京燃气，下载安装并绑定燃气户号，卡表用户更换 NFC 燃气卡或使用蓝牙读卡器即可体验手机购气。北京燃气提示您，燃气灶具报废年限为8年，超期使用有风险，请注意定期更换。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北京燃气，下载安装并绑定燃气户号，燃气缴费、报修、自采暖补贴报数等一站式服务尽在北京燃气 APP。 开心麻花音乐喜剧嘻哈游记12月14日至16日天桥艺术中心中剧场上演，哈林、庾澄庆担任音乐总监，超嗨音乐密集笑点，全新西游人设征服全场，关注开心麻花微信购票享优惠。 改革开放40年，舞台艺术传承发展，观看演出时请用文明的言行举止为演出增色，为自己加分。 北京电台携手北京市剧院运营服务平台温馨提示，尊重艺术，文明观演。 带爸妈看场戏， 带孩子看儿童剧， 带老婆去听音乐会，或者一起看个话剧。 北京市剧院运营服务平台为您精心准备了各种演出，更有会员抢票，让您和经典优秀剧目不再错过。 关注北京市剧院运营服务平台，收获不止如此哦。 秋天是安静的，可以静下心来享受生活。秋天是喧闹的，可以尽情品尝收获的喜悦。快点带着这抹秋季暖阳，享受秋天的乐趣吧。

届时，郭伟、佳佳等18名著名节目主持人将变身推介人，通过精彩创新的舞台剧形式，充分展示北京电台的传播影响力和商业价值。推介会采取开放式报名，欢迎相关领域的听众朋友们积极参与。欲了解更多北京电台广告资源推介会详情，可关注北京电台 RBC 微信公众号，回复广告二字参与报名。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 爸爸，灰机。 那是人保直销车险空中救援机。 在天上也能救援吗？ 高速路上堵车，地面救援车没法到达，这时候就有直升飞机来了，争分夺秒救助伤者。 那如果小汽车也受伤了呢？ 放心吧，等路通了，救援车会第一时间赶往现场，100公里拖车送油搭电都不在话下，小汽车很快就没事了。 好厉害，我有车了，也要买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本时段由创立110周年的交通银行特约播出。 交通银行邀您拼团享惊喜啦！11月30日前登录交通银行手机银行，参加拼团活动，购买专享产品，成功拼团惊喜多多，赶快呼朋唤友拼起来吧！详询交行网点或致电95559，投资需谨慎。交通银行邀您拼团享惊喜啦！11月30日前登录交通银行手机银行，参加拼团活动，购买专享产品，成功拼团惊喜多多，赶快呼朋唤友拼起来吧！详询交行网点或致电95559，投资需谨慎。 吃喝玩乐大搜索，让城市多一种味道。 欢迎收听吃喝玩乐大搜索。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请来了杨多杰老师，跟大家一块儿来聊聊中国的名茶。这是我们新开的一个系列，叫名茶谱。在上一节结束的时候，杨多杰老师说，名茶的出现是中国茶文化、中国茶产业的一个重要标志。那还有没有其他标志呢？我们接着听他讲。 我跟您说，中国茶文化也好，中国茶产业也好，重要的标志就是两点。一点就是出现名茶，还一点您知道是什么吗？就出现一本名书叫《茶经》。 对， 就是从两个角度都告诉你这产业到一定程度了。名茶的出现证明这个生产力到一定手段，而且这个茶到一定精细程度，一到名茶这程度就不是老百姓喝的。那想必不是皇上也得是达官贵人，不是达官贵人，咱们搁今天一句比较时髦的话说，叫具有一定消费能力的人喝的。 还真是 啊，那是肯定的了。您那名菜也是一样，刚才孙涛老师说有那菜打宫里出来的，咱北京来讲那菜王府出来的， 对， 到扬州来说那菜都是盐商菜，都是大盐商吃的，他就到一定生产程度，他有一定消费能力的人去消费它，那反过来讲。也就把它抬到了一定的高度，登堂入室。这个茶一旦到名茶的程度，就登堂入室了，就不下里巴人了，就要阳春白雪了，这是一个重要的标志。再有一个就是我研究的这个领域，就是文献里边的茶经，当专门给茶写一本书的时候，中国这茶也了不得了，都是地下长的草，树上长的叶子，怎么它就趁一本书啊？ 对， 他就配让别人专门写一本专著来谈他呀，怎么那些就不配啊？又是一大标志。当名茶的出现，当茶经的出现，都出现的时候，我说那中国的茶就不一样，就注定了它非凡的命运，所以到今儿个为止，茶还是所有饮品里边一条大拇指，它排第一位，包括一出去有国宴、有国礼，还有国家的元首之间的会晤，还提还有茶的事儿，就有这个关系。那说回来，那这中国这名茶打什么时候开始的？就是说出现了名茶呢？你说巧不巧，跟这茶经是一个时代 哦， 也是唐代 哦。 所以说你看，它一定是事物发展到一定阶段 哦， 它有历史的偶然性，又有必然性。 时势造英雄啊， 到了唐代。唐代不一样了，大伙儿，您甭管是读小说啊、听评书啊、看电视剧啊，或者您读历史啊、看钢剑的，您都知道，唐代呢是一个第一，它比较大一统的时代，第二是相对比较昌盛的时代，有人讲这叫中国 封建王朝的一个高峰嘛。 大唐盛世、 啊、对了 一说是吧， 你像我们以前学那个史学观点，他有这阶级论的时候、 嗯、 他还讲这个，他说这是封建王朝的一个高峰。 哎 哎、 嗯、 那在这个时候，第一，国家比较安定。 嗯， 第二，由于版图比较完整，它就便于内部的沟通。 对， 哦，这个茶都得从这儿运到那儿，从那儿运到这儿。 嗯， 那您老打仗，这受不了。 对， 这版图完整，国家安定，社会的稳定， 哦、 各方面的原因加在一起， 经济的发达。 对了， 对吧？因为那时候的经济发达，咱们就想见，你说现在大家都羡慕说纽约，那时候全世界人民就羡慕咱们西安，是吧？那时候纽约，咱现在纽约什么感觉？那时候西安就什么感觉？而且咱还不客气的说，那时候的西安要比现在的纽约，咱就这同向对比啊，比它可能还要牛。因为从面积上等等，咱们的文化的发达程度上，你和周围的文明一比，咱们确实是要牛太多了， 有质 对吧？而且你看，我那回还看一本书，专门研究唐代的各种武器，他说那个为什么这些武器后来没有了，就是因为其他的朝代包括其他的国家负担不了这个军费，就是这个刀唐刀啊什么的那个做出来以后耗资巨大。嗯，一般的除了经济非常发达的这个国家政府能支出这部分造出这样的武器来，一般的国家根本玩不起。所以你就可以看出唐代当时是空前的发达，包括你看咱们现在说的书法的定型基本也都在唐代了吧，对吧？大家说的那些个笔体基本上就你在后面再数你能数来，也就宋徽宗弄了个瘦金体，剩下钱的基本都在唐代都已经都定型，包括咱们现在一说诗歌唐诗，对吧？后面的人写诗写的也多了，高峰也在这儿，对吧？这种种的高峰就造就肯定他在文化上在这个享受上也要起来了，一旦有钱他就追求点生活的意思了， 嗯， 茶就应运而生，对吧？ 有一定道理啊。 嗯， 您记住这个关键的时代，打唐代开始中国这茶就出现了名茶这样一个概念。 嗯， 就是不是说啊、哦、我们这儿产他们这儿产都叫茶，不是了。 嗯， 得有点那个人的名树的影，一提起来大伙儿肃然起敬， 哦， 得往底下起立这感觉啊。现在也一样，现在一说货咱喝这古树茶12万一斤，这四位站起来 说谁结账、啊、 是不是这道理啊？ 对对对， 好家伙，说这能喝吗？这还行啊，这虚不虚大包啊，这 真是 一袋保温杯来啊，这都想起来了啊。道理一样，那那会儿也是要提起了某些个茶，你比如说一提顾朱子笋， 嗯， 哦，这个茶那是当时的贡茶了， 嗯， 说谁要喝一点顾朱子笋，谁送你点顾朱子笋，那个感觉就已经不一样了， 嗯， 就是到了一个名茶的高度。自唐代开始， 嗯， 唐、宋、元、明、清， 嗯， 每个朝代都有自己的历史性名茶， 嗯， 哎，但是，请您注意啊。今天我得把这事儿都给您先讲头了，因为后边我们好长时间都讲这名茶了、 嗯、 对吧。第一个我刚才我说了半天，就是它是个重要性的问题、 嗯、 很多人说那你们为什么单挑出这么多时间来讲中国的名茶呀、 嗯、 不是给哪茶做广告，因为凡是我能在节目里给您说出来的茶就不需要我做广告了。 嗯，对， 我说这话还能再实际点吗？ 对，人家比你名大多了。 人家找的代言人比我强多了。 对， 人家都是乾隆代言。 对，这真不是我们谦虚，确实是没法比。 啊、可不嘛，那你说龙井乾隆代言的 啊， 碧螺春是康熙代言的， 对， 那还用找我代言吗？ 真是 不用宣传 啊， 只是我们帮助大家了解背后有趣的文化现象。 人家比你名大多了， 人家找的代言人比我强多了。 对， 人家都是乾隆代言。 对，这真不是我们谦虚，确实是没法比。 啊、可不嘛，那你说龙井乾隆代言的 啊， 碧螺春是康熙代言的， 对， 那还用找我代言吗？ 真是 不用宣传 啊， 只是我们帮助大家了解背后有趣的文化现象。 嗯， 咱把这文化给大伙说清楚了。 嗯， 所以说中国名茶对中国茶来讲太重要了。 嗯， 又是绕不开的一个话题。 吃喝玩乐大搜索，让城市多一种味道。 交通银行给新客户送惊喜啦！即日起至12月31日，首次开立交行借记卡的新客户，完成指定任务即可获得500元新户专享惊喜。详询交行网点或致电95559。投资需谨慎。 交通银行给新客户送惊喜啦！即日起至12月31日，首次开立交行借记卡的新客户，完成指定任务即可获得500元新户专享惊喜。详询交行网点或致电95559。投资需谨慎。 谢谢您了，师傅。 张哥，你车怎么让别人开走了？ 这不又该验车了吗？上班工作忙没时间，哥就叫了人保的金牌管家帮我去验车，验完还送回家门口，不用自己跑，省时又省心。 不错哎，快给我也来一个。 拨打400-1234-567，投保满额，验车就找人保代劳，服务规范，靠得住。 畅享轻快生活，就选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吃喝玩乐大搜索，天天最新鲜。 那第二个来讲，中国打唐宋元明清，历朝历代它都有名茶，可您可别忘了，这中国这历代的名茶，它是有一个代谢的， 嗯， 不是一直都有。哎，其实这道理跟茶，跟这个您那个饭啊， 嗯， 就是咱们说美食啊， 嗯， 也一样。 哦， 今儿咱能吃这饭，基本上也都是清代以后传下来的。 哎，对。 咱也没吃哪道就唐代古法。 嗯，对。 我出去拍片子啊，拍这个美食的这个纪录片，都说是古法制作。 嗯， 你细究这古法呢， 这古法是猜 啊， 因为咱好多的现在留下来的文献里头啊，都是文人写的。文人一，他不是实际操作者，他不是厨师，他不会做。他可能就是也是听人家说，我们家有一个特厉害的厨子叫杨多杰，多杰老师给我做完饭以后跟我说，哎，我说这菜不错啊，你怎么做的？多杰老师也就跟我说简单的啊，这我就炒一炒，搁点盐是吧，撒点糖，也就主要是我这蒜苗好，我这蒜苗是哪儿哪儿买的，跟我说细了我也听不懂，对吧？所以啊，我能记下来也就是听那么个一耳朵半耳朵，记得相对比较粗略。而且呢，你不懂这个行业里头的好多东西，你记也就是记个皮毛，大概你的印象是什么。而真正说多杰老师会做，那多杰老师是名厨，那时候的名厨有文化的极少，会写字儿的可能都极少，他们又留不下东西，所以现在咱们看到的各种各样的，这些个文献里头都是写的一很含糊，二顶多就是原料记述一下，顶多就是这道菜，比如什么玩意儿，羊肉、猪肉时候蒸，就完了。你是怎么蒸？中间搁多少多蒸多长时间？这些个细的东西，他都给你留不下。所以咱现在说的古法，都是现在今人啊。等于是你一边猜一边琢磨，而且这东西就因为它记得模糊，所以也没法较真儿。你说我不对，你给我来一对的，你也没有对的，所以就是模糊概念。只要你别说唐代，哎，好，我们这做一仿唐菜，给你来一烧土豆，这就属于历史性错误。土豆那时候中国还没有呢，您这也不可能叫仿唐菜。只要别出现这种问题，其他你怎么做都没问题，对吧？ 对对对，您讲的太对了。我们现在有一些个做红茶的就说，咱们这源于大唐，这不挨着 是吧？ 这工艺啊，明后期才发现。 对呀， 您哪来这个呢？对吧？哎，就是说这个历史性的名茶，刚才我们讲这个啊，就是唐宋元明清的这个茶，它也是不停的更迭的。 对， 不停的更迭变化的。为什么呢？两个问题。唐代也好，宋代也好，这茶只能出现两种结果。就是一种就是不如今天，一种是比今天强。 有， 但这两种都留不下来。 对， 不如今天的技术一进步就给它代谢下去了，这、 啊、 进步了吗？ 对， 那任何工艺都得进步，咱们中国这饭也越做越好吃嘛。今儿吃的饭一定比唐代吃那好吃， 肯定的 啊！您甭羡慕唐代的，他也就水熬骨头炖，他没什么太新鲜的啊。咱们这现在这烹饪技巧， 对， 食材，炊具， 对对， 哎，那多了去了。跟那没法比，所以说落实回我这茶啊，我老拿那饭给您讲，就是为了让您听得明白。落实回这茶也是这个道理。如果当年那制茶工艺不如今天的，它就会被代谢，更新，但咱们说那网络用于刷新， 哎， 它就慢慢进步了嘛。那原来那就不用留着了，干嘛非留着那老味儿啊？ 对， 但不见得就特别好。还有一种比今儿还强，哎呦，食不厌精，快不厌细，他这做法，他这剪法，他这个选料，你比如说宋代当时有一些名茶，那做法 细致， 那比细致中的细致。 对、 啊， 宋代好多咱现在都超越不了，因为他那本书叫什么呢？书名我记不住了。就说宋代当时办酒席，咱专门也叫四司六局。就是咱现在办酒席，你怎么办？你说那个有多少个部门专门负责什么？你跟人家那个一比，就太差了。人家就我就说一简单的，人家专门有一部分人是负责给你做醒酒的东西的。 嗯， 咱现在说哪个餐厅哪个宴席厉害到最后有一个部门专门负责给你做醒酒汤这些醒酒的一系列的东西，人家我说人家那话说叫什么，百人的那种宴席卓绝可办，就是你感觉这一天半天你这一说半天夸夸夸就给你弄，你现在哪个餐厅敢说我弄一十桌一百来人我马上就给你办，说明人家那有一个庞大的而且是非常细致的合理的这么一个系统来运营这个事儿。那你现在你都是比不了，包括咱们就说文人用的好多东西以及咱们说那个点茶呀什么的，这多杰老师的强项，那里头的好多那玩法现在人你都玩不了，对吧？因为我看他们那给我拿一个盏，我还看那说斗茶最后斗到最后要看那个边上那叫摇盏、 嗯、 是吧，说看谁那墨什么挂杯那点，你现在哪个人会玩这个，对不对？你也都是看一看，你跟人那时候确实会玩程度差太远，对吧、 啊、但他还是个有钱有闲的阶级、 哎、对， 如果他当时那工艺过于精细比今儿还精细、 嗯、 啊，像孙老师说的这种他也留不下来、 嗯、 他是特权阶级的附庸， 哎对， 那么当一个特权阶级不在的时候， 嗯， 那他可能就随之就覆灭了， 嗯， 这玩意儿学了没意义啊， 嗯。 吃喝玩乐大搜索，让城市多一种味道。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 哎，怎么突然没油了？ 别着急，我已经叫了救援服务，师傅离咱们只有2公里，一会儿就到。 你什么时候叫的？我怎么没看到啊？ 全靠这个神器，中国人保 APP， 人保车险客户投保车损险，完成车辆绑定就能一键呼叫救援服务，出车搭电送油换胎都靠它，还能实时查看救援车辆位置。喏，现在救援车离咱只有800米了，人保直销车险，专业化救援，放心看得见。 4001234567。 本时段由创立110周年的交通银行特约播出。 交通银行邀您拼团享惊喜啦！11月30日前登录交通银行手机银行，参加拼团活动，购买专享产品，成功拼团，惊喜多多！赶快呼朋唤友拼起来吧！详询交行网点或致电95559，投资需谨慎。交通银行邀您拼团享惊喜啦！11月30日前登录交通银行手机银行，参加拼团活动，购买专享产品，成功拼团，惊喜多多！赶快呼朋唤友拼起来吧！详询交行网点或致电95559，投资需谨慎。 吃喝玩乐大搜索，天天最新鲜。 我记得那会儿啊，有个这个电视剧叫做《编辑部的故事》 哦、是。 你记得有这么一集吗？ 哪集、啊、 叫水淹七军。 我、哦、记不住了。 水淹七军，哎，就专门找这个于德利他们这个邻居大爷啊， 嗯， 做那萝卜菜。 哦， 单有这么就那年萝卜大丰收、 哦、想起来了。 哎，做那水淹七军 啊， 那水淹七军啊，人那个那是老师傅啊，人都不教、 嗯。 后来人最后说的实话，说不是不教，是根本就没法做。 嗯。 这里拿鸡鸭猪牛羊一块儿往出吊汤， 哎， 最后就煨在这萝卜上，这不为吃萝卜， 嗯，人家叫已婚脱素啊、 哎、 现在话说啊， 人家呢就是为了玩， 嗯， 这跟今儿老百姓你教老百姓也没用，这东西就应该让我带走，那人家那老师傅就说呢，说这脱离实际意义了、 嗯、 那都是当时那个特权阶级用， 老百姓你也玩不了。 对， 你买俩萝卜，你是为吃这萝卜，最后发现掉这汤比这萝卜贵了10000倍，你还吃吗？ 对 吧？对， 所以人家老爷子就说，不是我不保守不教给大家，那会儿他们不要在那登的杂志上嘛、 嗯、 那电视剧那么演的，说不是不教给大家、 嗯、 是教给大家也没有用， 嗯， 他不是那个历史时代了，当时皇上那么吃行，今儿谁能那么吃啊？ 对， 没有意义。我说回来这茶也是这道理， 嗯， 如果他真是像宋徽宗那种玩法， 嗯， 要真按宋代文献大观茶论里那么记载的做茶、 嗯、 把这个茶制作出来， 嗯， 那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 对， 也不是正常人。那说那他不正常，那他肯定不正常。他是皇上，他能正常吗？他 对， 不可以常人之理夺之，就他那个不能按常人的道理想象的。 嗯， 那不是一个钱的问题了，甚至说， 嗯、 那说 他不考虑钱， 不考虑钱。 嗯， 那他这种茶，《大观茶论》上记载的茶，后来宋代有一个人叫蔡襄， 嗯， 写一本叫《茶录》，他记载的这些个茶。那什么什么叫吴江寿龙，你听这名儿 哦 啊，听着就是皇上喝的茶，叫吴江寿龙 哦， 不能用 这听着还是那个拍马屁的茶的是吧， 好极了这茶的 啊、 哦、玉叶长春吴江寿龙啊、哦、这都是宋代的名茶，这今儿都没有啊、哦、一样都没有了、 哦、 那没法有， 嗯， 它是特权阶级的附庸，它也会随着历史的潮流就更迭下去， 推广不了， 推广不了， 嗯， 所以今天能剩下的也是大浪淘沙， 哎， 不是说都有， 嗯， 所以这点上也得给您讲明白了。 嗯、 说那杨老师，您是不是聊个唐代的名茶？我聊个宋代的名茶，没有意义。 对， 我们在这节目里能给您聊的茶，聊完了您得能喝得着。 嗯， 要喝不着啊，您该找我们来，什么馋我们嘛。 嗯， 好，俩人聊的聊挺热闹。说这茶，哎呦，这个茶消亡了已经200多年了，那你们俩出去吧。你们俩这不搓火来了吗？在这儿，这也不行 啊， 对不对？ 嗯， 虽然唐宋元明清历代都产生了很多种的名茶， 嗯， 但是我跟孙涛老师给您聊， 嗯， 不能脱离实际， 嗯， 不脱离今天中国茶产业的现状， 嗯， 这个茶还得有， 哎， 这就引出了一个关键的话题， 嗯， 就说中国现有的名茶都是怎么的构成？ 哦， 大概是三大类。 三大类， 三大类， 嗯， 第一类就叫做历史性名茶， 哦， 就是打原来历史上就有，今儿还留下来的， 嗯， 这就是一大类， 嗯， 说那你不说都代谢下去了吗？也不能都代谢下去了， 对， 是不是？那你要这么说，那烤鸭也有历史，烤鸭也算历史性名菜，肯定算历史名菜吧？ 嗯， 那它就过百年就够历史名菜了， 嗯， 何况它可不止100年， 嗯， 然后变一方那历史可挺久的了， 嗯， 哎。那么茶也是一样，那有一部分代谢下去了，但有一部分呢也就留下来了。 吃喝玩乐大搜索，让城市多一种味道。 这里是吃喝玩乐大搜索，我是孙涛。今天的节目里我们请来了杨多杰老师，跟大家一块来聊聊中国的名茶。接下来呢是小段的广告，广告过后咱们接着跟大家聊。 你有很多希望，你希望大堡礁不会消失，你希望北极熊的家能够永远存在，你希望鲨鱼可以在海洋里畅游，而不是成为人们餐桌上的食物，你希望天能够是蓝色的，晚上可以看到漫天繁星，你希望空气是新鲜的，可以闻得到青草香，你希望地球家园能够越来越美，可是你的行动才是地球的希望，环保知行合一。 荣耀西单，温暖同行。西单商场羊绒节开幕啦，千款羊绒服装任你选，万件羊绒商品优惠中，买时尚羊绒就到西单商场。 前段时间去贵州，有朋友用当地的好酒招待我，开的一瓶窖藏陈酿的董酒，那酒滋味真的不错。我当时就纳闷了，这么好的酒价格也不贵，为啥市面上见得少呢？朋友说，董酒会酿酒，但是不会卖酒啊。以往白酒是酒香不怕巷子深，董酒凭借其过硬的品质，独特的口感，也是获奖无数。1983年为保护民族品牌，董酒的配方和生产工艺就曾被相关部门评为国家秘密技术。董酒这几十年来也是把所有的精力全部都投入到了酿酒当中去了。董酒的酿制有三大特点，一是配方均衡，除了是单纯的粮食发酵，在大小曲发酵时还加入了130多味本草，这在白酒中可是并不多见。第二是酿制工序特别多，需要1258道酿酒工序，可能是工序最复杂的酿酒工艺了。

要向你道歉，在你最需要我的时候，我只能用声音陪着你；在你最饥肠辘辘的时候，我还满口的外焦里嫩，汁香浓郁，甜糯软滑；在你工作满满无暇休息的时候，我还给你推荐那么多刺激好玩你没去过的地方。我真的错了， 错了。 可是在新的一年里，我依然知错不改，而且要变本加厉。谁让我是吃喝玩乐大搜索，下班路上最不一样的烟火。 是颜色不一样的 烟花。建设银行京城热购卡赞助播出。 王总，什么事愁眉苦脸的？ 哎，还不是因为企业资金周转困难，用建设银行小微快贷详询建行。 明，没了，传着传着就断绝了，这很正常吧？断绝了呢，我再给它续上。 对， 这叫历史性名茶。我举一个例子啊，这茶我有机会我专门跟你聊，我今儿可以举个例子，这茶挺有意思。叫仙人掌茶。 墨西哥那边弄过来的？ 那倒不是， 这是进口名茶。 这个仙人掌茶可太有历史了，代言人赫赫有名啊。 哦， 代言人这人姓李，名白呀。 哦，真的呀。 哎，李白专门给仙人掌茶写过一首茶诗。 哦， 你说这多也不怎么烦出这位代言来了啊。 哦， 那肯定历史扬名啊。这茶产在哪儿呢？产在湖北当阳。 哦， 湖北当阳的仙人掌茶。 嗯， 当时是李白的一个族侄。 哦， 送给李白的，李白一喝觉得不错。那所谓叫仙人掌茶，肯定不是说那带刺儿的仙人掌，他讲的仙人掌肯定像仙人的手掌一样，他估计是叶脉比较大。 佛手那个意思。 可能是比较大吧，我是这么理解，那就跟您说的是，那玩意儿谁也没见着。 对。 历史是能出土，但我们这茶叶是个有机物，它也没法出土啊。那打唐代那墓里要刨出茶叶来，也灰飞烟灭了。他看不见他的东西，所以这也是个问题。谁也不知道那仙人掌茶具体怎么个意思，因为他诗歌的描述呢，他是文学化的， 对， 他不能够完全是长宽高根茎叶是吧，花果实种子，按这么给您说，那他不叫诗了，人家写的就很朦胧，按今儿的话说蒙太奇的写法，那不知道，哎，有什么三年并两载，就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就咱们把这茶又想起来了，好，湖北当阳恢复了仙人掌茶，那它有历史啊。 不，他们这个恢复是有根据的恢复吗？ 有，就是 还是就是这根据只是有这么个名儿。 它大概的形状有。 技法呢，具体的做法没留下。 那准是蒸青绿茶 啊， 准得这也猜到能猜出来。那唐代只有蒸青绿茶， 对， 它只能是蒸青绿茶的手法。按照那形嘛，大概其那意思，在当地的那茶，反正这事儿说的是我们当地的事儿呗。哎，我就。咱们当地拿当地的茶做， 明白了。 哎，那可不也就这么个意思吗？就跟你说那似的，你说不正宗，你来正宗的我瞧瞧， 这没法抬杠。所以这是留给大家的一个创新的原地， 哎， 对吧？ 对，这路茶还很有一些个种类， 哎。真是有好多，那你看，咱那个在哪儿？西四环那口那儿有一个饭店。叫什么什么玉仙什么玩意儿，就是几个字儿啊。那个饭店啊，它主要是接游客。接游客，人家那不叫一个饭店，那个叫什么大型美食历史秀。类似这个意思啊，因为我还去过，还挺有意思，咱还甭说人家这个噱头啊什么的。 啊，那是咱俩一块儿去的。 对，你也去了吗？从古到今给你演到现在吗？ 我有好多年这事儿。 是吧？ 对。 就那儿嘛，从古到今。那里头的大部分菜，咱说都是像我和多杰刚才说的那种形式。古书上确实记载过有这么一道菜，就跟他说那个仙人掌茶似的，有这东西，但是怎么做记得非常模糊。 对， 对吧？因为我不知道人家茶的那些个专著上人家是怎么写的啊，就是这茶到底怎么怎么做，留没留下，反正菜谱上一般就是包括咱们现在看到这些，尤其这些文献留下的都少。再加上这些人我刚才说也不会做，记录的都是非常模糊，顶多就给你写点原料，而且那个原料叫法和咱们现在呢千差万别，就是同一种东西专家都打架，同一咱就说这个一个绿色的植物它可能起什么名儿，这名儿到底对应的现在是什么 都达不成统一。而且你还得考虑一个问题，这物种在进化，也可能唐代他叫这名儿，你现在考虑的是现在你可能就没有对应的东西，这都存在啊。包括咱过去你就看那去博物馆看那猪牛羊长的，和咱现在吃猪牛羊长得也不一样，对吧？都有点那野猪那范儿，是不是？你看过去那说《西游记》那几个俑，师徒有一开始师徒三人的，师徒四人的，不同历史时期出来的人都不一样。包括那猪八戒长，咱现在就是一肥头大耳猪，过去那真是长得，咱就说猪刚烈那感觉，炸炸的那个是野猪范儿的，所以这些都不一样。所以现在有好多人啊，就是打着这个，比如说做个仿唐菜，或者说留下哪本书做随园食单，或者说做点什么东西 啊？你这有所指啊？你这批评谁呢？这是 随园食单啊，写的还算相对的比较细致， 对对对对， 但是里头有好多东西，我觉得你也是半猜半研究，因为它没有一个一定之法，你给它写出来，所以这就我现在说啊，你好多的厨师说，哎，我创新，其实你就琢磨这些，它其实是特好的点，咱就是。正面说它确实是好的点，因为人过去有这个思路在里头了，它又有一定的代言效应，而且又有名，人家本身就有名，只是说现在人不知道怎么做，就是因为他不知道怎么做，你怎么做都行， 有空间， 哎，有空间，而且你只要把它做得好吃了，大家还能认可，所以我建议大家现在创新能恢复恢复这些，你多读读古书，对于咱们现在的这些厨师也好，起码长长文化也不是什么坏处，最后没骨头出菜，读了几本书那也是好事嘛，对吧？ 对， 做茶的也一样嘛，是吧， 他就是反正恢复吧，我们这是一种产业性恢复，因为我们这跟他可能跟那个饭还不一样，跟美食不一样，因为我们这都是要投入生产的， 哦， 它都得有量啊，进行了一定的生产，它不是做炒三盘五盘， 嗯， 一天来五十盘就行了，这得上吨啊， 哦， 这得往上得生 产，你们的量大 啊，对呀、啊，我们这是一种产业、哦， 对对对， 然后呢，它要恢复，这是一大类了， 嗯， 就叫做恢复历史名茶， 嗯， 就是历史性名茶没断过根儿的，这是一有，这就是这个一直有传承的啊，龙井也好，碧螺春也好，那确实是一直有传承， 嗯、 可能技法上呢。老有那么 5% 的微调， 嗯， 老有那么 5% 的进步， 但人是传下来的， 没断过，不会断绝、 哎、 啊，这种茶是叫历史性名茶， 嗯， 凡是那断过又续上的， 嗯， 就叫恢复历史性名茶， 哦， 啊，这就有一大类了， 嗯， 再有一类呢、 嗯、 就是我们讲叫创新性名茶， 吃喝玩乐大搜索，让城市多一种味道。 私家车主请注意，私家车主请注意，私家车主请注意，您的专属权益来了。 现在办理建行龙卡汽车信用卡，可享积分换油、优惠洗车、道路救援等基本权益，更可享平安车险零利息、零手续费、零首付、三零分期优惠。 建行龙卡汽车信用卡，一张您和爱车都会心动的信用卡。 更多精彩内容详见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网站。 吃喝玩乐大搜索，天天最新鲜。 名茶本身不一定要有历史， 嗯， 请您注意啊，今儿个孙老师如果下心， 嗯， 说我们不做这个电台主播了， 对， 我 炒茶去， 哎，听这就外行 啊这不是所有茶都炒的， 我弄茶去、 哎、您去制茶吧， 哦，制茶去、 您去制茶吧， 嗯， 你孙老师在这个多少个界的这个 跨呀、 啊、 我这 涉猎 是劈着叉到处走、 哎 啊、 想必这个茶做的是不差， 好、 哎、那么你做出来的如果真正送评， 嗯， 送审，参加某活动、 哦、得了大奖， 哎，也可以啊，我们就经常要举行这种啊， 哦， 这名茶评比啊、 哦、 以前就商贸部，好了，农业部啊，现在农业与农村部，他都要举行这种评比。你也可以是名茶，这不要紧的， 哦、 这个也可以做名。 江山代有才人出啊， 对了，对了， 各领风骚数百年，这到我了。 哎，所以说一提名茶，是不是一定就要有历史呢？ 嗯， 这是 一 个误区。 嗯， 名茶不需要一定有历史，菜品也是一样。 哎， 是吧？咱们今儿有很多创意菜、创新菜。 嗯。 也有名了， 对， 那不管是因为他上过美食纪录片呢， 嗯， 还是说哪个名人吃过呀， 嗯， 反正有手段嘛， 对， 哎，有路子，咱们就说这个， 嗯， 但是他有名气了， 嗯， 它是不是也可以叫名菜啊？ 当然了。 哎，对了，它也可以叫名菜哈。 嗯， 那我们这茶也一样，还这部分就叫做创新性名茶。 嗯， 这种茶就很多了。我给您举例啊，哦、你看，就是说，得连着听我们的节目啊，我想起什么说什么。你就说我前一段时间不是讲湖南的时候讲安化， 嗯， 我说安化产黑茶，大伙儿得知道安化其实是红绿黑。 嗯， 绿茶里边有个历史性名茶叫安化松针。 嗯。 很有历史的， 嗯， 起码往前追个六七十年是能行的， 嗯 啊，但是呢，安化其实还有一款绿茶也是名茶， 嗯， 叫安化银毫， 哦， 这安化银毫就叫创新性名茶， 哦， 这是都到了九十年代之后， 嗯， 九十年代初期，哎，有这么一个任务，说我们现在有松针了，松针呢，按老百姓的话说是长条的， 哦。 这你听这名儿嘛，松针嘛，跟松叶儿似的嘛。 嗯， 咱们能不能做一个卷曲状的？ 嗯， 绿茶。 嗯， 跟那碧螺春似的。 嗯， 做成卷曲状的，就在这样的一个指导思想的领导下，又做了这叫安化银毫。 嗯， 这就属于叫做创新性名茶，它也是名茶。 哦， 它也是名茶。 哎，你们这历史性名茶有没有一个时间界定？就比如跟咱北京老字号，我们规定的，你得够五十年。五十年以上，你叫老字号，对吧？你们这有没有？比如说，那是五十岁以上的，那可以归为历史性名茶了。 一般还是以这个咱们新中国建立为一个基本标杆。 哦 啊， 这之前的， 对对， 都算历史性名茶。 对， 之后的算创新的。 哎，对，这没有一个特别明确的规定，但基本上按照这个为一个标准吧。 嗯， 因为你说是名茶也不灵啊，你得拿出证据来。 对。 是吧？你说我们这茶民国就有， 嗯， 那有没有商标啊？ 嗯， 有没有包装啊？ 哦， 是吧？你哪怕拿个账本出来，我们瞧瞧，这上面写着得有这么一个，对吧？白纸黑字得落下来，你不能说我们家就有这么一个，那不行。 口耳相传不算数。 对，它总得有一定的。您想想，这东西它就刚才我说的，它这茶也没有闷家里自己炒三斤的吧？ 嗯， 您肯定是出去卖吧？ 对。 哎，那您这样的话，一定会有痕迹啊。 嗯。 您得给人开张发票也得是有个痕迹啊。 嗯， 我们现在能看到的民国的这种老的茶叶店开的发票很多的。 嗯， 啊，很多。如果您注意收藏的话是有的，您不能什么都提供不出来啊。 嗯，对， 对， 什么都提供不出来，有可能是臆想。 哎，这是对， 对吧？ 对，咱不能这么说，反正 到我们心理学的领域了。 对，是不是你这个是吧？这构建在了虚幻层面上 啊。 啊，那您说我们这是历史性名茶，您总要拿出证据来。 嗯。 啊，那当然，建国以后就很简单了，因为建国以后，我们这茶叶归为二类商品， 嗯， 是统购统销的，归国家有关部门管理的。那茶叶的生产，包括创新，那都要列入在计划范围之内的，那就它都有档案可查， 嗯， 比如说我们现在就要出口，需要什么样的茶，责成你这个茶厂来帮我们来做， 嗯， 啊，这种都是有的嘛，那都是查得到的，所以这就不用说了， 嗯， 那资料很完备的。所以我们这个名茶大概就分这个三种，历史性、恢复历史性，还有一个就是说创新性名茶，三大类。这就是今天得把这个天给大伙讲到头来。 嗯， 以后我讲到哪儿的时候，我还给您单补一句，我说今儿咱讲龙井啊， 嗯， 龙井是历史性名茶。 哦， 明儿我说咱们今儿明儿讲安化银毫了哦，您注意啊，这是一创新性名茶，您知道是怎么回事？ 好，三个基本的概念先给大家 得先说出来。 好， 还得说一什么概念？ 嗯。 就是这名茶到底都是怎么命名的？ 哦，对， 吃喝玩乐大搜索，让城市多一种味道。 本栏目由中国建设银行京城热购卡赞助播出。 王总，什么事愁眉苦脸的？ 哎，还不是因为企业资金周转困难，用建设银行小微快贷抵押快贷呀，手续简，使用零，利息省，有房，符合条件的小微企业主都能贷，额度有效期3年，最高可贷1000万，按实际用款天数计息，7×24小时，随借随还，有效节约融资成本。 建行小微企业抵押快贷，轻松抵，快速贷，让您的房子活起来，详询建行95533。 吃喝玩乐大搜索，天天最新鲜。 哎，就是它名字的构成，这个我开始不觉得有意思。后来我是上课的时候，我们很多学生对这很感兴趣。 哦， 说老师，你看这叫白牡丹。 哦， 啊，白牡丹，这是什么意思？这个是跟花的味儿一样啊，是跟花的长相一样啊， 哦， 对不对？他有这种想法。 炒茶的师傅白 啊，好带一朵牡丹， 也有可能、 啊、还是个妇女。这是大家反馈给我的，我才知道、 嗯、 哦，有道理。中国茶的名字是很吸引人的， 哎， 很吸引人。 嗯， 给我们的饮茶生活平添了太多的乐趣，就因为它这名字。 嗯， 这个如果你懂，喝得津津有味；不懂啊，不懂的时候也好，不懂的时候叫瞎猜乱想啊、 嗯哦，对， 又产生了新的联想。 嗯，对，这个空间就大了，喝一杯茶，琢磨一下午， 哎，也挺好，这也挺好。因为你看这个茶的名字呢， 嗯， 像人的名字， 嗯， 每一个名字的寓意和来历以及起名字的逻辑是不一样的。 哦啊，这确实是， 对不对 啊？ 孙道老师，您这名字怎么来的？ 我这名字，我跟你说，那相当有说法。这个说法，我跟你说，我给好多人都讲 哦， 好多人都觉得，哎呀，甚是佩服我爸爸、 哦哦、 啊！我给你讲讲啊，我大名叫孙涛， 对， 嗯，艺名也叫孙涛 啊。涛呢，就是三点水一个寿，这个涛， 嗯， 有什么意义呢？ 嗯， 没有意义。哦、为什么要起这个字呢？ 啊， 因为当时啊，这得说到我们家的这个地理位置， 嗯， 我们家呢，当时住在张家口。张家口小时候，在我出生那一年呢，我们家住在平房。平房呢是一条大胡同，胡同呢就有左邻右舍。我们家左边住着这一户，请注意啊，涛子要出现了。他家生了一个儿子，叫李涛。这个人呢大我三岁，我爸借鉴了这个词，然后我就叫孙涛。然后我们家右边还有一户，那一户呢有一个又比我大几岁的这么一个男孩，大名叫做云龙、 哦、 不是李云龙啊，叫姓什么我忘了，他叫云龙，所以我的小名呢叫大龙。所以我们家的这个名字啊都有出处、哦、来源于两个邻居、 哦、这也是个逻辑嘛， 对 对 对, 对， 你的逻辑是什么，你跟我说说你们家的、 啊、我们这当然有逻辑了，我们这是行辈字 啊、哦，你这一辈是多字， 哎，对对对，我这一辈就是这个多字是我的这个辈分 哦 啊，你比如我下边这辈呢是人字辈 哦， 还有它有辈分啊，上、 嗯、 我这个行辈字里边最后就取了这个节字， 嗯 啊，这节就是个好字眼吧、 嗯， 也谈不上什么了， 杰出， 哎，就这么个意思吧， 嗯、 因为这多呀不好取， 嗯， 你比如说我同辈的呢， 嗯， 也有啊， 嗯， 但这个当然这个。因为他这个家族大， 嗯， 他这个用行位字呢，他就容易产生一个问题， 重名是吗？ 不是重名，是岁数差的挺多的。 哦， 岁数差挺多， 那确实 跟我同辈的呢，基本都是这个六十上下， 嗯， 都是这个岁数的， 嗯， 叫这个多福啊， 哦， 多寿啊， 哦， 多禄啊， 哦， 那但是也很吉庆，这听着就带点这个老年间的色彩了， 嗯， 但我们这不是生长在红旗下吗？我们这就别叫的这么民国范儿的名字了，哎，那就叫个多杰，哎，就是个比较好，因为您细想，这多字不好组， 哦， 也不好组这个字眼、 嗯、 是吧？组不好了不好听， 对，多宝， 哎，多宝 变成了鱼了，哎、 得把那第二个宝字带出来啊。反正每个人的名字它不一样。 好、 啊，哎、啊，你比如说我给上课的时候老举这例子，那咱不知道哪位听众朋友您叫这个啊？ 嗯、 因为我身边就有人叫这个，你叫建国的。 哦，建国是我们父亲那一辈的。 哎，后来我发现呢，还老叫建国。 建国建军， 为什么呢？ 那一波人， 他是个节日，徐子十一前后的。 不是， 也是最开始是这样， 对， 后来就不是了。 后来有一部，就是那一个时代的，就是咱现在话说六十岁上下的那一波人叫建国，尤其男孩子建国建军的，你要忽略姓啊。那时候我爸说，你操场上就是全校开大会，你喊建国。占据半操场，那半场建军占据一部分、 哎， 基本就是那属于带有历史性的、 哎、历史性的 是吧？ 哎，有的人那有季节性， 嗯， 哎，春夏秋冬嘛， 哦， 是吧？你比如我们这儿有叫冬梅的， 哦， 那肯 马冬梅、 啊， 什么冬梅？ 哎，叫什么冬梅都有、 啊。 那你说这是不是有季节性啊？ 啊， 那想必他老人家的这个生日不会是六月份， 哦，

能不能叫得响，利不利于传播，有没有咱们说的口彩啊，这些美好的寓意在里头，这很重要啊。咱们听听他们茶叶界的逻辑 啊，逻辑不一样啊。咱们一个一个说，先说怎么起这名字 哦， 多少种，一种一种说吧。 嗯， 中国名茶很大的一部分， 地名， 按地名起， 对吧？ 这是肯定的吧？ 嗯、 这您都知道了啊。 嗯， 您比如说龙井，这是最简单的、 嗯、 很多人不知道龙井是个地方、 哦、 是个村哈、 啊、对， 是个村，咱们孙涛老师都去过这个村， 去过去过、嗯、那村真富，我跟你说， 咱们看上人家村是怎么着。 我这人家那茶农的儿子招待我们开着特贵的车、 啊、 我说你每天干嘛呀，说我每天飙飙车，说我爸不支持我，说我因为我花了好几十万又把我那车改了一个什么东西，咱也没听懂。说我们有一个圈子，就是都是这个村里边的那个茶家的，我就是茶农的孩子吧，咱叫茶农的， 叫茶二代， 这茶二代。说我们那个经常在这个山上要飙车，说那个车改起来很贵的，跟我讲半天。你看这人家这个生活、 哎、 是吧？说明人家真是富裕 啊，是， 对吧？你花二十多块钱你买个车，人家花二十多万改个车，而且人老改，你受了吗？是吧？ 对对，你不服不行、啊， 真是。 哎，这龙井是个地名， 嗯， 普洱是个地名， 对。 六堡是个地名， 哎， 啊，这都是地名， 嗯， 就是说以地名来给这个茶起名字， 嗯， 就拿这个地名就命名了这个茶了， 嗯， 这个是名茶的一种方式， 哦， 啊，我说的请注意，刚才我讲的龙井、六堡和普洱， 嗯， 是单独用地名， 嗯， 啊，当然也有地名再加别的， 嗯， 你比如黄山毛峰。 嗯， 黄山毛峰是黄山加毛峰， 哦， 六安瓜片是六安加瓜片， 哎， 太平猴魁是太平加猴魁、 嗯、 你别以为那太平是太平平安的意思，不是、 哦、 是那县叫太平， 嗯， 叫太平县，今儿叫黄山区， 嗯， 这就叫以地名来起名字， 嗯， 这是第一种吧， 嗯， 第二种就叫做以特征来起名字， 哦， 举最简单的例子，刚才我还说过这句话了， 嗯， 六安瓜片， 哦， 瓜片就叫特征， 嗯， 是它那个用第二个叶片来做那个叶片长的，你甭管像西瓜籽儿、像南瓜籽儿、像什么籽儿， 嗯， 那确实是 瓜片， 两头尖，中间大肚，这个长相是有点像咱们说那个瓜类植物的那个籽儿的那个感觉。 哦、那它怎么不叫六安瓜籽儿？ 哎，这就是我刚才要跟你说的，你那么起名字火不了。知道吧， 买这茶的得去干果铺。 对了， 王老头炒货来点六安瓜子儿，是不是这意思？ 孙涛老师刚才说这个就很重要了。这名字就看怎么起 啊， 对不对？人家起的那个呢、啊、还不失风雅， 哎 啊，不失风雅，叫六安瓜片， 嗯， 是吧、 嗯、 这就叫以它的特征来起名字， 嗯， 白毫银针， 哦， 特征， 对，您刚才说那仙人掌 啊 也是 特 征， 特征长得像这玩意儿， 嗯， 就可以起这名字， 嗯， 对吧？ 嗯， 这个又是一大类，长得像这个，这名字起得好啊。 哦， 这是第二大类， 嗯， 第三大类，特殊的历史文化事件。 哦哦哦，这个是， 哎，我举个例子啊， 啊， 您比如说，您奔海上走， 嗯， 到普陀山， 嗯， 专产一种叫普陀佛茶。 哦， 这就是特殊的文化嘛。 嗯。 这佛茶是哪路茶呢？其实它也是一种绿茶， 嗯， 但是可到这儿就叫佛茶， 哦， 那在佛教圣地产的， 嗯， 就叫普陀佛茶，听着带劲不带劲？ 带劲， 哎，对， 嗯、带劲， 送你一点，你是不是就觉得就比较好？ 嗯、对， 哎，这叫特殊的历史文化。我再给您举例子，大红袍， 哦， 大红袍那不是茶叶长得像大红袍， 嗯， 茶叶怎么能长得像袍子呢？ 嗯， 它是有这么一个历史的故 事啊、 哦，在里边存在着， 嗯。 他才起了这么个名字， 嗯， 比如说铁观音， 嗯， 铁观音那茶叶怎么能长得像观音菩萨呢？ 对， 不是，它是有观音托梦的故事， 哦， 它加到里头了， 哦， 它叫铁观音，那铁也是有来历的，讲到铁观音的时候再给您讲， 哦， 铁是一故事，观音是一故事，这俩故事拼一个， 哦， 这是俩故事拼的一块叫铁观音， 哦， 它也是一个故事， 哦， 今儿咱说讲故事不用今天人讲，在历史上人就讲故事， 真是 中西方都讲故事，这不是褒贬， 都会编着呢。 哎，看你这话说的，什么叫 咱现在说，就是现在讲叫卖概念，那时候也是一个营销手段， 对了， 对吧？ 对了，对了，对了，那这个又是一种吧？ 嗯 啊，再比如说，我给您举一例，就这口味 哦， 比较口味的。 嗯， 你比如说米兰香 哦， 是不是？ 啊、哦，对对对， 那这是口味上 名而思义。 对了， 嗯， 又像蜜糖的甜，嗯、又像兰花的香。 嗯， 这叫蜜兰香，是单丛茶的一种。 哦、嗯， 对吧？比如说人说通天香 哦。 姜母香，姜母香又叫姜花香 哦， 啊，就是那老姜的那个味道。 嗯， 什么意思啊？那茶香里辣口 哦， 有一点辣口的辛辣感。 嗯， 啊，有一点辛辣感，这都是以口味来命名。 嗯， 那还有没有啊？还有，比如说组合式的， 嗯， 比如刚才我讲太平猴魁花片呢，它是地名加这个， 嗯， 加特色， 嗯， 组合在一起，有的就不加，有的就加在一起。 嗯， 这都是中国名茶的一些组成方式。当然还有的就是很特殊的，您比如说，我说一特殊的啊， 嗯， 鸭屎香。 哦，对，这我刚才就想说，你说的那个味道那块，我想提这鸭屎香来着。后来想，这个不太对， 它不是味道，它不是味道 是吧？ 它得归特殊门类。 因为鸭屎吧，你让大家现在想，你也不太想出来，因为好多人没有见过鸭屎、 哎、 没闻过。 哎，还比如说再说啊， 嗯， 还有吉庆题材的。 吃喝玩乐大搜索，让城市多一种味道。 这么多基金怎么选啊？ 工行 AI 指数服务功能已正式上线，你不知道吗？工行 AI 指数为个人投资者提供直接投资中证公银财富基金指数的便捷工具，解决了客户选基难、投资时机把握难的困难。点击一键投资即可完成对相关指数的跟踪投资，轻松完成资产配置，方便又好用。 投资就是如此智能。 入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详询工行网站或95588。 吃喝玩乐大搜索，天天最新鲜。 还有吉庆题材的， 吉庆题材，吉祥话的， 吉祥话的， 嗯， 还比如说也是单丛吧，就说的蓝姥姥单丛、嗯，有一个茶叫八仙， 哦， 哎，这是咱中国很传统的文化里边的这个神仙了， 嗯， 哎，就是喝什么喝个八仙， 哦， 说这八仙是跟这茶有什么关系呢？好字眼儿， 嗯， 那你比如说我们还有一款绿茶叫瑞草葵， 哦， 你听人家名起的， 对， 瑞草葵， 哦， 听着就吉庆哈， 听着有点。草根变凤凰是吧、 哎、 你看这喝完了以后普通老百姓变大官了考、 哎、 状元了、 哎、 有点这意思哈， 是不是？ 嗯， 您听着您总是觉得那么的 吉祥是吧？ 吉祥、啊、 喝了个状元及第粥、 哎、 是吧？ 就这道 一个意思啊， 是不是一个意思？ 嗯， 其实你说那个状元及第粥跟那有什么关系啊？ 对，好口彩，中日好讨个口彩嘛， 这都是中国名茶的命名方式。 哦， 这说命名方式啊，反过头来再跟您说，这中国名茶怎么命名就成名茶了。 嗯， 第一点来讲，我说你必须要保证它朗朗上口。 哦， 中国名茶可以是两个音节、三个音节、四个音节，但不能是五个音节、六个音节。 哦，不能太多，四个到头。 四个到头 啊！ 太平猴魁，您搞语言学的您就知道 啊、 哦，你听起来它是个很整齐的一句话 啊、哦， 没有叫太平猴魁茶的 啊、哦，对。 不这么叫，不这么叫。龙井这是俩字儿、啊，白牡丹这是仨字儿、 啊， 太平猴魁这是四个字儿。 对，我觉得它是不是也跟咱们的语言习惯有关系？你咱的词就到四个字， 嗯， 对吧？四字词语， 对， 到五字儿，你老感觉它就不是词儿，它就有点像句子了。 对了， 对吧？ 对了， 句子它念起来它就费劲了， 对， 就不像词说的还是一个单一概念。 哎。 对吧？ 我跟你说实话啊， 嗯、 这个咱没跟那个黄山他交流过这问题，但他那个红酒要在中国火，过四个字儿就火不了， 是吗？ 你琢磨，名庄的红酒不能过四个字儿 啊？真的呀？ 说不上来了， 能什么罗斯查尔德？这不就 你听着就不带劲，你听着就不带劲， 只是你强行给人家翻译成五个字儿，人家其实是一个词儿、 哎哎，对， 是吧？ 您比如说叫拉菲， 哦、 啊，是不是？ 对， 听着就带劲， 哦、 他就是能用中国话表达出来、 哦， 一定得要能中国话最终表达出来。如果您能再把它信达雅的译出来呢， 嗯， 那就更容易火了。 好、哦。 是吧？那就更容易火。 智利有一个酒翻译的特别叫活灵魂 啊！你听听， 你看，我觉得人家这个 就要火， 是吧？你这一听起来，哟，这个你听着你想喝，是不是？ 你比如说，在咱们说这个外国名茶翻译过来也有好听的， 嗯， 叫大吉岭，你听着就能火。 对，大吉岭， 对， 是吧？ 你听着就能火，这茶 沾个吉字就够了， 还大吉。 对对， 这就是说名茶要具备特点，第一个就叫朗朗上口。 嗯， 你必须读出来是这么个意思。 哎， 尤其是最后一个字，你唠的是开口音还是闭口音，这有关系。 好、 哦，你读着不能泄劲啊，你知道吗？ 好、哦，不能往下走， 是不是？ 不能闭住。 是不是不能闭住？ 跟人起名字也是一个道理， 是不是一个道理？ 对对 对, 对， 你最好是个开口音， 哦， 听着可就带劲了， 哦， 太平侯魁， 你这表情到位了，是不是？ 不行，拿表情找 小眼神， 是不是？ 行， 是不是？ 对对对， 大红袍 啊， 一定，他一定得是开口音， 哦， 你是闭口音可不容易火， 嗯， 就您讲的对了，跟人起名字一样， 嗯。 对吧，这字儿一个别撞上。 对，好叫不好叫那是一个问题。 哎，朗朗上口。 嗯。 第二个来讲呢，最好带点即兴色彩。 哦。 刚才我说大机灵我是开玩笑。 嗯。 咱们这里边带即兴色彩多了，大红袍就是即兴。 嗯。 沾红就即兴。 哦，对。 是吧， 嗯。 太平侯魁，这魁好。 对。 考科举那年就知道魁是最好的，魁星点卯嘛。 这中国人可好这个了 啊！ 因为我前两天在一个博物馆看了一个盘子，那盘子我看了半天，我没明白为什么要画这俩，一个画了一螃蟹，一个画了一蛤蟆，不是蛤蟆，青蛙吧？ 嗯， 你说这叫什么意思？ 啊，你说说， 一个螃蟹，一个青蛙，我想着我说这中秋节嘛，吃螃蟹，吃螃蟹怎么边上还弄一青蛙？人后来给我解释说。这叫一甲一名 哦， 螃蟹不是有个壳吗？你有个甲， 嗯、 青蛙不是呱呱叫吗？一名说这就是过去啊，考科举之前送人，你送人一盘子，要考试了，祝你得一甲一名，你这全国第一。那个，这我觉得中国人从古就爱弄这个、 哎， 想得很巧妙。 对， 我半天我真没猜透这个一甲一名到底是怎么回事。 对，你要你比如你来个这啥叫蛤蟆茶，这出不去， 对吧？你说那螃蟹这名怎么起？叫个蟹蛙会， 啊、 是吧？这听着就差点。这他这个。怎么这个吉祥意义找的？有时候你还真是一时半会儿没有人点你，你真参透不了， 哎， 是吧？ 你比如茶的别称叫什么呢？叫碗干侯， 嗯， 多好 哦！ 碗干侯什么意思？喝下去以后，慢慢的回味啊，在口腔里它回甘， 哦， 它喉咙生津，这叫碗。他、哦、写哪三个字呢？碗呢，写早晚的碗， 哦， 甘还是写甘甜的甘， 嗯， 侯写封侯的侯， 哦， 你这带劲了吧？ 哦哦， 人家这想法 真是， 哎， 不一样不一样。 你要想成为名茶，这也是重要一点，最好是有口才， 对， 即兴。 好， 吃喝玩乐大搜索，让城市多一种味道。 本栏目由工商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出。 岁往月来，都说最好的孝顺是陪伴，最好的幸福是团聚。工商银行北京分行恭迎敬长日，爱满夕阳红。即日起，每月十五日，工商银行北京分行面向55岁以上客户推出六大敬长服务体系，幸福福利月月不迟到。愿每一位长辈因我们的祝福而欢心，关爱长辈，工行一直在行动。 吃喝玩乐大搜索，天天最新鲜。 还有那不即兴行不行呢？不即兴你必须另走偏锋，以至于极致。 哦， 比如说鸭屎香。 哦， 鸭屎香为什么？它又占一个名茶的特点，叫做便于记忆。 哦， 这六 鸭屎怎么就便于记忆？ 你放心， 别的屎不记忆。 今天咱们这个节目聊完了之后， 啊、 大伙儿一关收音机，什么都 记出来的就是鸭屎。 绝对的 哦， 这就叫便于记忆。您打心理学，您慢慢研究去吧。这名字里边也有爱能记得住的和记不住的。 也对，有一种思路叫逆反心理，对吧？就跟咱老说那个，今年过年不收礼贵，收礼就收什么什么。所有人都觉得这广告做什么玩意儿，是？但是你说是不是所有人都记住了，对吧？利用你的厌恶心理，他也能记住 啊。对，当然您用的是我喜欢他的心理、厌恶他的心理都可以，但是他要符合这规律，叫便于记忆。 嗯。 这个我是个老师啊，我每个学期要点名，我们那班级要来新同学，那得就确实有那个一下就能记得住的，有的那个我得需要记一记的。 嗯， 那我们读师范就是给我们有这要求，是最好 把同学的名字都记住， 而且是越快越好。 嗯， 这是一个基本专业素养。 哦， 你这班四十人五十人也好，你读一遍以后，第二天你一见面见他，你能叫出名字来，人家什么感觉？ 就非常尊重。据说小布什就有这个能力， 哎、 见一次见着就知道人家的名字，下次还能叫着， 是吧？ 你就觉得啊、哦，这个人对我非常重视。 哎，他对吧？他是可能做过教员， 啊、也上过你们师范，首师大毕业，是不是？ 他反正这个是一个基本的素养。哦、现在我告诉你啊，现在读师范比原来可容易多了。以前啊费了劲了，你知道吗？你像我们搞那个技能大赛、 啊、 我们这也是个技能嘛， 记名字， 技能大赛，记名字、 啊、 写板书、 啊、 这都用不着了，这就算吹了， 现在是 PPT 啊， 对吧？ PPT 做的好得不容易 啊，但是现在做 PPT 总比那个还是要容易的多，那以前汤汤写板书又比快 好、 哦、对不对？ 你还得整洁，得字体 啊，你到谁写完的有那写老偏坠老歪着 啊， 老斜不叉的 平衡系统有问题。 你说人家写完就一行一行， 你们这老师上学的时候不体检是吧？ 他写着写着歪的，不知道为什么，他就说这个说哪儿来着？说的这个乱七八糟的。 说的起名字， 起名字 啊， 起名字就有能记得住有记不住的。 嗯， 凡是那个名场， 嗯， 我讲大红袍、铁观音、 嗯， 各位您现在在听我们节目的，您也不见得说我们对茶叶就那么精通，但我说这名字，您是不是叫四个字耳熟能详啊？ 哎。 您怎么就记住了？在您短暂的几次与他的接触过程之中，您就能记住他，但他就有一个成为名茶的可能性。 嗯， 这跟明星一样。 嗯， 刚才孙涛老师讲的太对了。 嗯， 你那个名字得朗朗上口。 对， 你要泯然众人，这不容易好。 刘富贵儿 啊， 是吧？就不如刘德华 啊。对对对，他有这名字 是吧？就差一点是吧、哎？ 那差多了。 嗯， 那差多了。 嗯， 就有人说这封建迷信不是。 嗯， 他一定这里边结合着音韵学，结合着心理学， 哎， 结合着传播学，还有那经纪人多年在这行业里边混的经验。 嗯， 他得看你这仨字儿，说的好不好听。 嗯， 写出来好不好看。 哎， 有没有写这个美化字的可能性？您比如说给您做海报，您是个名人了。 嗯， 这仨字能不能写的好看了？ 哎， 他什么他都要考虑到，人家才改那名字。 是一个综合因，他其实也跟我们说，跟商标是一个意思，对吧？ 一定是一个意思。 嗯， 那孙涛老师从上来说的一句话我是非常同意的，名茶相当于一种商标。 哎， 而且今天我们说它也变成了一种商标， 都抢着注册了早就、 哎、它叫什么呢？叫证明商标。 嗯， 啊，它就是说它是有一个机构， 嗯， 可以持有、嗯、不是一个人持有。 哦， 它是一个机构来持有，比如说龙井茶协会， 嗯， 持有的这个商标就叫西湖龙井。 嗯， 那它可以认定比如某企业它符合这个标准，你也可以使用西湖龙井这四个字。 嗯， 这就属于叫证明商标。 嗯， 啊，但确实是一种商标的形式，它具有品牌的价值。 嗯， 那这么多地儿绿茶一出来，啪，西湖龙井大旗王旗一打，在明代的时候就高高飘扬。 嗯， 就抢着买。 嗯， 那它是不是一种商标啊？ 嗯， 它就是一种商标。 嗯， 那它就应该符合我们今天讲的这些商业的规律。 哦， 所以你看我给大伙儿总结了啊。 嗯， 名茶分为多少种。 嗯， 为什么要讲名茶？ 嗯， 名茶起名字怎么起、 嗯、 还有怎么起能火。 对， 当然你说你回去你起俩能不能火， 嗯， 这我就不负责了。 火不火的先注册了、 哦、 万一你这茶没做成名字火了，人家要买你这名字、哦、也能赚不少钱。 对， 对吧？ 对。 哎，好啊，咱们今天咱们名茶谱的第一期讲的是红火热闹又充满的知识性啊，希望大家能够喜欢我们这个新的系列。好，这里是吃喝玩乐大搜索，我是孙涛，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打开文化之门，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了。 请听第六批中国梦歌曲幸福新起点，陈涛作词，王贝作曲，谭维维、孙楠演唱。 既然我们只属心愿，有了梦的我，有了我的明天，从此我们握着成全，家国都在身边，同情在心容 要让整个世界听见，有这份从容，中国郑重宣言，崭新时代。